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古月。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，歌手们要经过很多历练，甚至是磨难。不过尽管成名之路很艰辛，仍有许许多多的歌手仍然透过努力走向成功。今天我们就来总结歌手们的成功之路，先来听听这首《吉祥三宝》。 妈妈， 哎， 那沙拉更不如有味， 哦，真的， 那 次 做节目不如有味， 哦，真的， 把我激动不如有味， 哦，真的， 不如我的人生不是迷途哎。妈妈， 哎， 那沙拉更不如有味， 哦，真的， 那次做节目不如有味， 哦，真的， 把我激动不如有味， 哦，真的。 吉祥三宝的热播捧红了演唱者布仁巴雅尔和小姑娘英格玛。仔细分析起来，流畅的旋律、美妙的人声、隽永的歌词、精妙的配器都是其中的关键。而吉祥三宝的走红，除了具备这些优点之外，更多的也许是他给听众带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， 男女人生的结合，再配以天真烂漫的童声，以一种我们相对陌生的蒙古语来演唱，都让都市人在歌曲中找到了返璞归真的感觉。所以说到底，有一首好歌是相当重要的。除了有好歌，当然还要有一把好嗓子。韩红、周蕙这些实力派歌手都用自己的歌喉证明，用实力演唱，用心去体会。送上韩红的成名作《家乡》。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，那里有条美丽的河，阿曼兰说牛羊满山坡，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的。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，美丽河水泛清波，雄鹰随着里展翅飞过，留下那段动人的歌。哦，玛尼玛尼贝美吼，哦，玛尼玛尼贝美吼，哦，玛尼玛尼贝美吼，哦，玛尼玛尼贝美 有实力、有作品，还需要市场推广，才能被广大的歌迷认识。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通过必要的手段推广自己，这也是歌手们成功的必要法则。当年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就是，孙悦从哥哥那里借钱拍摄了《祝你平安》的 MV， 从此成名。 你的心情开心，少一些烦恼，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？你的付出 一些过得好，祝你平安，祝你平安，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说说歌手成名走过的路。翻唱，这是上世纪80年代很多歌手成名前走过的路。翻唱大牌歌手的代表作，甚至有些模仿都没关系。熟悉的作品加上有些熟悉的歌喉，很多歌手都从翻唱起家，像程方圆、那英等等，他们都曾翻唱过港台歌手们的代表作。来听张行翻唱的《迟到》。 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。你到我身边，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，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，他温柔又可爱， 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到现如今的选秀节目，很多人一夜成名靠的是这种全国性比赛的效应。随着关注度和收视率的提升，自然而然的 成名也容易得多。二十多年来，人们心目中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从青歌赛走出来发光发亮的，像关牧村、殷秀梅、彭丽媛、韦唯、毛阿敏、阎维文等等等等。来听当年从青歌赛走出的歌手甘平演唱的《大哥你好吗》，这也是1993年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之一。 每一天都走着一些不断重复的路，你终于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梦，你愿意付出毕生的代价。每一天都做着一些不断重复的事，你终于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，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每一天都做着一些不断重复的事，你终于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，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 的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促使这个行业竞争激烈。如果从踏入歌坛之初就遇到一位好的老师，一位好伯乐，那你的成功之路就能少走些弯路。古建芬、吴颂金都有歌坛伯乐之称。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吴颂金的学生陈思思演唱的歌曲《吉祥歌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像是一首主